在后台这派头可不小。 呵，这我有什么派头啊？ 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刚毕业的那个青年演员，知识人家。哎，小李儿，别那儿待着，给我沏杯茶去。哎，小张，去给我买趟烧饼去。真撑得起，是吃头份喝头份，见了便宜不让过 啊， 漏了空还就抄人家的工资。 我抄过谁的工资？谁的工资让我抄？ 抄过谁的 啊？你说我抄过谁的？ 上月， 嗯，谁呀？ 李金斗 啊。 办这工资是不是你给抄走了？说。 那不是抄， 那是 借。 借的。这月怎么不还人家？ 我不还没倒开扁儿呢吗？ 你呀、啊、这辈子你也倒不开扁儿了、 啊、 根本就没打算还。 干嘛呀？这 你还别像这样，不是就是那次我们会计啊发工资也不是怎么少发的一分钱，我打这追的南园去。 我够车去吗？我一分钱我追的南园去。 不是，我就说你这路人 是什么呀？哎哎，你要是对我有意见没关系，咱们两个人呢后台说。 没有， 在台上可别这样。 没 在台上你要把我撅了啊，你也不光荣，我把你撅了呢我也不好看。 我啊， 这你说 我并不是撅你 干什么。那你说 我就说您呐没斗过哏，就是您呢没在桌子外边站着过，就这么点事儿。 闹了半天嘛，你是说我嘛没斗过哏？ 对。 我这话跟你说呀可大点儿了。 嗯， 我逗哏的时候 啊， 嘿嘿，阁下您还穿着开裆裤呢。 其实你也比我大不了一两岁。 嗯， 我穿着开裆裤，阁下您不是也穿着开裆裤呢吗？ 我倒是比你早穿几天，是不是？ 那你先说你多会儿逗个哏。 今天在这儿我是没逗哏。 嗯， 那么咱们春节哎正月初一那天晚上是不是？ 哦，对 啊。 哎，你要不提这茬我也忘了。 你想不起这个来。 对初一是、嗯、大年初一 是不是？ 他是逗哏来了 啊。我逗过哏完了，真是 千万不要提这件事情。 这怎么到我这就不能提呀？怎么 提起这件事情连我都替您难过。 替我难什么过？ 初一那天呢，我们的业务科根本就没安排他的节目。那一天他也不知道怎么一时心血来潮，跟我们的业务科说：“哎，今儿我逗段哏啊。”我们的业务科小年轻的，你既然这么大岁数提出来了，那你逗你逗吧。我上这个密鞠躬啊，说了足有20分钟。 嘿嘿， 哎呦，给各位听的心里这个烦呐、 啊！啊。 一点都不可乐。你说走吧后排有好节目，不走吧真听不下去。后来观众也有办法，全都上厕所了，嚯一呼吸呼吸呼吸呼全走，走的没几个人了。嚯，这到后台给我们吹呢。哼，别瞧咱们这艺术不怎么样，咱们这艺术它立小水 啊、哦、我车前子啊我。你这话可太损了，是不是？ 有的 没事， 有的。 你拿我当催尿的药材了，是怎么 着？不，你先说有的没事没有？ 那会儿有这事？ 嗯， 没这事啊。干脆这样得了 啊。 既说到这儿了，今天呢，还是我逗哏吧。 干嘛呀？还让各位上厕所？ 还上厕所？今儿个要有一位上厕所的，当时我在这儿自杀。 行，那您就逗吧。这话也就说到这儿了。这您这么一说，这各位谁还好意思走啊？ 啊， 是不是，他都要自杀了。你想想这 啊，我逗回哏你听听啊，我逗回哏你听听怎么样，知道吗？绝对没有走的， 绝对没有走的、 哎、绝对没有走的。 各位旁们呢？ 哎，你我逗，今儿我逗哏。 你逗哏呢？ 哎，我逗。哎呀， 你瞧我站这样还不太习惯。 哎，你少废话好不好？ 啊，是 哪儿那么些说的？ 不是，确实没在这边站过。 你给我捧啊！ 啊， 我逗， 你逗啊！行、 嗯，辛苦您呢。 现在就开始逗哏了。 废话，不开始逗我还等6年是怎么着？辛苦您呢。 我捧哏，

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